第96集，你是我心里最重要的人。龚应贤微眯起了眼睛，仿佛有一阵微小的电流扫过他的皮肤。只能用这样的方式遮掩自己真正想说的话，任意心头又酸又甜。他咧嘴一笑， 都是缘分。 你从小到大交过很多朋友，其他朋友也像我们这样吗？ 其实龚应贤也说不清他们之间的这样到底是哪样，他只是隐隐觉得他们之间是不一样的，或者说他希望他们之间是不一样的，甚至进一步说他绝不能容忍仁义和其他人像他们之间一样。 不，你跟所有人都不一样。 龚应贤深深地盯进了他的瞳眸里，口气变得急切，连他自己都未察觉。 哪里不一样？ 你比任何人都重要。 仁义的目光清澈而坦荡，龚应贤的呼吸瞬间变得沉重，心跳快到让他不适。又来了，有一种东西想要冲破身体的禁锢，理智的束缚，它沸腾了血液，又燃烧了思绪，它想要一股脑的毫无保留的倾注到仁义的身上。龚应贤甚至解释不清那是什么，只能描述为一种巨大的冲动与渴望。第一次是在消防车里，第二次是在医院的废墟下，这一次仅仁是因为仁义看着他的眼睛，用无暇之欲一般的坦诚和酥麻他每一个细胞的微笑，说他比任何人都重要。 我到底怎么了？ 他心里隐隐有了一个模糊的猜想，可那个猜想令他头皮发麻，令他慌乱不堪，才亮起星星烛火就被他狠狠地掐灭了。可他仅剩的定力已经难以两头兼顾，他压抑住自己的灵魂，身体便无意识的动作，他鬼使神差般地伸出了手，一把按住了仁义的胸口，将人狠狠推在了墙上。仁义措手不及，被龚应贤那一只强有力的手钉在墙上，他被困于墙壁和龚应贤高大的身体之间，动弹不得。他满脸惊讶地看着龚应贤，而此时龚应贤的掌心传递而来的是仁义火热的蓬勃的心脏。龚应贤凑近了仁义，深不见底的瞳眸逡巡着仁义的脸庞，当汇聚于那殷红的嘴唇时，他的心脏一颤，顿时回忆起了这片嘴唇柔软的温热的滋味。 应贤， 仁义被龚应贤吓住了，他从来没见过这个人露出这样的神情，就像是猛兽在盯着猎物，那双绝大多数时候都冷静的甚至冷漠的眼睛，此时闪动着野性的瞳光，仿佛下一瞬就要猛起而攻之。空气中弥漫着危险的气息，令仁义一动也不敢动，因为太过震惊，他甚至忽略了两人此时的站姿和龚应贤不断压境的身体是多么的暧昧。这一声呼唤唤醒了龚应贤，他就像中了蛊一样，回魂的瞬间惊出一身冷汗。龚应贤就像被烫着了一般缩回手，后退了一步，生硬地说， 我只是要提醒你，你不能骗我。 我没有骗你。 你说我比任何人都重要，我就一定是你心里最重要的。 龚应贤闪避着仁义疑惑的目光，他背在身后的手握紧成了拳，甚至将短短的指甲勉强陷入掌心，只为了用疼痛逼自己清醒几分。他是不是疯了？又或者是生病了？ 尽管龚应贤不善交际，但他也交际过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人，没有一个人像仁义一样能将他带入到一种陌生的情绪之下，进而产生陌生的生理反应。他到底是怎么了？仁义对龚应贤的百般纠结还浑然不觉，依旧笃定地说， 是你是我心里最重要的人，因为老子喜欢你，好喜欢你。 仁义在心里呐喊着，那汹涌的恋慕之情已经从眼神里倾泻而出，但他必须捂紧了嘴。龚应贤只觉得这个小小的楼梯间到处都充斥着仁义的身影、声音、味道、气息的楼梯间，他一秒都待不下去了，否则他可能会做出完全失控的行为。他转过身 回去吧， 说完用力打开门，大步走了出去。仁义长吁一口气，轻轻舔了舔嘴唇，心里泛起一丝苦涩的滋味。他已经快要压抑不住了，压抑不住那想要拥有龚应贤的渴望。新历年的最后一天，今天注定会是繁忙又疲累的一天。即便没有这个要坚守到半夜散场才能收工的演唱会，大的节假日也向来是消防队出警的高峰期。于是仁义取消了今天的训练，让大家睡个饱觉，养精蓄锐。临近午饭的时候，就来了一个厨房着火的警情，高格带队过去了。下午仁义召集二班三班开了个会，布置任务，明确分工，然后出发前往红林体育馆。演唱会是晚上8点正式开始，6点钟陆续放人进场。除了正门以外，还额外开了两个门缓解人流压力，嘉宾则直接从地下停车场进入会场。支队派了王猛的罗巷口中队跟他们一起出勤。罗巷口中队是距离他们最近的一个中队，经常一起执行任务。仁义和王猛站在场馆外面看工作人员忙进忙出。此时才下午2点，场馆外面已经排起了队，大多是年轻的小姑娘。王猛拿出一根烟递给仁义，仁义摆了摆手。 听说这次前排的票炒到20多万了，太疯了吧。 是啊，吓人。 我对这些东西就没兴趣，我当消防员之后啊，一看着人多就难受。哎呀，有这力气不如在家躺着听歌。 嘿，你想想票这么贵，咱不花钱位置还好，赚大发了。 也是啊。 王猛无意间看了仁义一眼，突然哎了一声。 怎么了？ 哎，你头发是抹发胶了？ 嗯，没有啊。 来，我摸摸。 王猛伸手就摸，仁义闪避不及，被抓了个正着。 哎，这羽绒服和靴子也都是新的吧？我刚刚还隐隐约约闻着点香水味儿，还以为是我错觉呢。干嘛呀，仁大帅哥，今儿结婚呢？ 你闲不闲？ 那肯定比不上你忙啊。你是今晚约了人呢，还是看着现场美女多想表现表现？ 是你这种结了婚的，理解一下单身狗行不行？去去去去，忙你的去。 王猛大笑着走了。仁义后退几步，挪到消防车的后视镜前，对着镜子整理了一下头发，然后露出一个帅气的笑容。结婚算什么？这可是他和龚应贤的第一次约会。晚上6点左右，大部分的嘉宾都已经到了，集中在休息室化妆。仁义可以自由地在场馆任何一个地方走动。他看着那些前呼后拥的歌手，穿着绚丽的舞台服，准备迎接万众瞩目的时刻，突然就有点理解了齐霄拼了命的想红的心情。仁义的手机震了一下，是龚飞兰发过来的信息，问他宋居涵到了没有。自从他告诉龚飞兰自己负责这场演唱会的消防执勤，可以帮他要到宋居涵的签名，小丫头已经兴奋了好几天了。仁义回了一条，还没到了通知你。这时龚应贤的电话打了进来。 喂，应贤，你到了吗？ 到了，我在你说的这个六号门。 好，你在那儿等我，我马上去接你。 嗯。